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门票通理琴行有售。 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磁力王搞差香港，十一月七号、八号、九号，九展沙河，撑双王，够你，记得买飞啊！ 门票通理琴行有售。 极住星期六晚上嘅十一点，各位亲戚朋友上嚟俾面，又恐怖又搞笑，有你哋疯癫，冇错，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yeah， 24404088 my video 达人在线 ，check it out。 制约附近，四面受敌。 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佔領街頭，遍地開花，鬱敏炒場又同大家見面啦！ 而家係咪睇唔到視頻㗎？ 未知道啊， 而家係睇唔到視頻嘅，而家淨係聽到嘅啫。 啊，睇唔到唔緊要啊，睇唔到之後咧， 我哋 download 啦，等 YouTube 啦嚇 ，OK。因為我哋個網頁俾人攻擊啊。 唔知我哋。啊，仲有其他相關嘅媒體係咪啊？好啦，嗱，今日咧，鬱敏講之前有少少嘢宣佈嘅。因為咧試完咧，我哋嘅足球嘅節目咧，啲朋友好熱血啊！咁個大球場就移師街頭，咁於是乎呢個節目做唔到，咁而且唔係一晚做唔到喎，聽講話幾晚都做唔到。 係 啊，唔緊要，我 大局為重。 係大局為重，咁我就即係設計諗，即係設辦法諗啊其他節目啦。咁啊，俾阿鬱敏咧。 嗱就大家都睇到呢兩日咧，真係波瀾壯闊啊！擴大運動，佔領街道啊！呢個唔係佔領中環。因為佔領中環已經係收咗工㗎啦，而家係等嗰班佔中三子同埋啲泛民喺嗰個天馬道度俾人拉啊！如果要清佢嗰場上咗車，咁就收工㗎啦。仲有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佢哋好舒服嘅喺嗰度，就唔似得我哋喺外圍、喺金鐘、喺旺角、喺銅鑼灣嗰啲人咁辛苦嘅。嗰幾個佔中三子咧，一琴日噴催淚彈嘅時候就過戴曬個眼罩啊，咁啊一齊喺度影張相俾你睇，就好似好悲壯咁。今日報紙睇咗，不過我哋今日晏晝咧，我翻立法會翻工嘅時候咧，我就喺餐廳見到佢哋喺度嘆茶嘅。嗱，因為佢嗰度地方咧可以行入立法會食飯嘅 ，OK， 所以佢哋嗰個抗爭咧就認真舒服，但唔緊要，係嘛？因為佢宣布啟動佔中啊，跟住有啲人就火撚滾，係嘛？就唔係同你佔中，係佔領街道，係嘛？琴日即係呢個警方施放咗87枚催淚彈之後咧，咁就即係輿論譁然啦。啊，雖然香港好多輿論都唔係譁然，係嘛？但係外國嘅傳媒嘅報導咧，係用一個非常之顯著嘅篇幅，包括啲文字媒體同埋啲電子媒體啊 ，CNN 啊、ABC 啊，所有呢啲即係國際媒體咧，都係大篇幅去報導嘅啊。咁嗰啲咁嘅所謂催淚彈噼里啪啦咁樣飛咧，係好清楚嘅。嗱，仲有一個問題。在外國很多這些群眾運動，即是有鎮暴隊施放催淚彈，大家都司空見慣的。 但是就是因为那些群众呢他是有暴力的，或者他掟汽油弹，或者有这个石头，是吧？但是我们香港即使昨天有几万人占领个街道都好，是没有任何暴力出现的。咁而家解釋就係話，喂，佢衝擊呢個天馬道要入嚟政府總部，咁啲警察同佢頂，咁我哋喺嗰度現場睇得好清楚嘅。佢哋係施放呢個胡椒噴霧，你係埋唔到佢嘅，所以我哋喺嗰度搭咗個救護站，擺曬啲物資喺度，鹽水啊乜嘢都有擺曬喺度，我哋擺咗個救護站喺度。嗱，我哋嘅做法，我哋唔係去領導呢個運動，亦都不发任何指示，我哋喺度救人，整个救护站，跟住揾多啲物资嚟，水啊、口罩啊，系嘛？呢个眼罩啊，所有呢啲咁嘅嘢，盐水啊，全部都有晒噶啦。咁咧就同嗰啲救护员咧就合作，咁啲伤者抬过嚟，我哋呢边就揾啲人帮手。你咪就咁样嘅，扑佢街，佢向正我哋嗰度放出雷弹。咁你话如果啲群众冲击你，咁喺天马道嗰度咧，我哋睇得清清楚楚，我哋就喺嗰度啫嘛。佢冲击你同你撞嘅时候，你放紧嗰啲冚家铲一碌大炮嘅催泪弹，嗰啲胡椒喷雾嘅，喷到周面周身都系啲，有啲人走埋嚟之后就换过一批未喷嘅上去，咁嘅啫嘛，正咁使乜放催泪弹咧？请问？另外其他唔係近住天馬道嘅，喺呢個高士打道嗰邊嗰啲，咁你噴佢做咩？你要用呢個催淚彈嚟射咩呢？請問，而家警方今日開記者會就話射咗87枚，可能唔止都未定。OK， 87枚都好恐怖，我就不幸啱啱喺天馬道佢第一枚射過嚟嘅催淚彈咧，我哋就中招啦。OK， 就係咁啊。咁你話啦，你葉劉淑儀真係狗改不了吃屎，你話唔通啲催淚彈射去球場咩？警方梗係要嚇、維持秩序，維持秩序，使咩放催淚彈呢？所以我今日咧就send咗個短信俾阿葉劉淑儀，係嘛？即係我都火火地噶啦，即係咁嗰個短信咧就即係講咩咧？佢後屘覆我電話，咁啊我啊冇覆佢啊，你明唔明啊？咁個短信係講咩咧？個短信咧就係、是。不是佔中，而是擴大運動，佔領街頭，成千上萬的學生民眾現正由地鐵各站向港島及九龍街頭進發，波瀾壯闊，勢不可擋。警方如再暴力清場，只會令人民力量遍地開花。葉太，請不要錯估形勢，與民為敵。嗱、啊，呢、這個就係我作為一個立法會同佢同事啊 ，send 一個咁嘅短信俾佢，因為佢今朝早喺電台講嗰啲廢話。但係同時喺電台裏面有另外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叫羅范超芬，就話警方要承擔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激怒民憤嘅責任，因為佢處理嗰個示威咧係有不當之處。咁真係好笑啦，我覺得而家係咪啊？屌，跟住咧，你梁振英就龜縮，今日咧警務處長又龜縮。就找了個助理警務處長嚟報道交通消息，冚家產人又話自己發了87枚呢個催淚彈，啊呢個有必要嘅咁樣。跟住而家就話撤回呢個防暴隊，係嘛？跟住咧就11就冇煙花放。喂，我好撚想睇煙花，點解唔放啊？係咪？ 琴日放咗咯。 啊，琴日放咗 ，OK， 放嗰啲係催淚彈，唔係煙花嚟嘅阿根 ，OK。好啦，跟住就政改諮詢第二輪諮詢就暫停啊。咁你睇到？即係琴日嗰種做法咧，你係用武力鎮壓，係咪？呢個係已經係動工份。成個即係呢個波瀾壯闊嘅佔領街頭運動咧，屌你呢個特區政府就應記一功，係咪？佔中三子咧，即係宣布即係提前佔中，咁大家都知道佢10月1日先做啦。跟住喺呢個學生壓力底下，就逼住提前佔中。之前有人問佢會唔會提前佔中，佢就一定唔會，係咪？咁都好啦，唔緊要。你而家就繼續喺度佔中啦，因為佔金鐘嘅啫，係嘛？中環咧已經有第二啲人去佔埋啲後生仔，而家殺到落去中環啦。OK， 嗱，成個運動就係擴大運動，佔領街道。這個、呢個咧，即係黃洋達咧，熱血公民好早咧，即係早幾日前已經提出一個咁嘅訴求噶啦。大家上網睇翻個 post 就好清楚，咁啊。嗱，今次呢個運動咧。即係而家政府都非常之頭痛嘅，因為真係波瀾壯闊，起碼會頂到10月2日，因為兩日假期。琴日我已經講嘅啦，我話今日咧，即使係呢一個唔係公眾假期，但係因為有學生罷課，所以今日一定多後生仔嘅。果然今日到挨晚時分，晏晝就唔使挨晚，就已經好多人。我喺金鐘站嗰度咧。即係因為我要過九龍，我就見到好多黑衣嘅學生，即係唔係黑衣啊，黑色個黑，著曬黑衫，啊攬個黃色絲巾嘅嚇，有個黃色嗰啲絲帶嘅嚇嘅呢啲咁嘅同學，就喺個金鐘站度塞到滿曬， 咁我覺得呢個運動咧有得搞，冇任何一個政黨可以領導，冇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抽水，冇任何一個政客可以去騎劫，係咪？冇一個任何一個所謂咩魅力型領袖啊，包括我哋阿梁國雄先生都唔得，你跪喺度都冇撚用，啱唔啱啊？係咪先？咁輕跪嘅佢哋係咪？你叫佢哋唔走，有啲人叫學聯話要撤退，叫人撤離。佔中三子又話我同意呢個學聯嘅建議，佢哋講完之後，今日係比琴日多一倍人。咁所以呢個就係完全係一個自發嘅運動，係咪？學生主導，然後民眾自發佔領街頭。所以我今日咧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呢個旺角，去銅鑼灣，去金鐘，特別喺旺角啊，因為我哋地頭。旺角我今日中午去嘅時候得個千零人，正話我去旺角嘅時候已經超過一萬人以上。包括呢個亞加老街夾呢個彌敦道已經佔咗大部分，跟住殺到落去下面嗰橛，係咪？然後呢邊咧就去到呢個旺角道，係咪？咁我結果咧就要啲人帶住我行四個區，揸住個咪，我講嘢好簡單嘅啫，我哋唔係嚟抽水嘅 ，OK？ 我就係叫大家唔好俾人挑機，唔好俾人挑人，唔好同人嘈交，唔好掟任何一個膠樽，係咪？唔好做任何。即是说可以俾人有位入嘅动作，係咪看住隔离左右有冇啲鬼鬼祟祟嘅人，就係咁啦 ,ok? 咁你持续落去，你今日嚟我呢度清场，我听日就去第二度，或者即时就去第二度，係咪你嚟旺角咩，佢哋跟住就去广东道，咁屌你真係点搞呢，係咪？所以我估计政府下一步呢应该就会，即係如果呢个运动持续落去 ,10 月1号、2号、3号都系咁多人嘅话呢，好可能就要宣布宵禁，有機會。但係即使你宵禁都好啦，你一樣日頭啲人都係壓條街噶嘛，係咪先？你唔通宣布戒嚴啊？屌你乜軍管啊？真係解放軍入嚟啊？係咪？我就唔信。 同埋宵禁成功嘅前提，你都要夜晚黑將啲人趕走曬先得噶嘛？ 咪就係咯。 你係咪真係拉曬佢哋先？ 唔係你冇得清場噶嘛？而家嗱，最緊要就係大家乜嘢都冇，唔好帶武器，唔好帶有攻擊性武器，咪任何乜嘢硬物都唔好帶，係咪？我就系坐喺度，系咪就喺度集会？你唱歌又好，屌你乜都得，系咪？咁啊得噶啦，啲人嚟演讲又得，轮流俾嗰啲在场嘅人讲嘢又得，系咪？我去系帮啲人打气嘅啫，我哋唔需要抽水嘅 ，OK？ 系咪？当然我哋所到之处，梗系受到欢迎啦，呢个唔使讲啦嘛，唔点样避忌我哋，惊我哋参加占中。 有冇人抢你咪啊？ 而家就有啊，屌你！即系我去到有一个长黄碧云同黄圣子喺度噏嘢，屌你，系咪噏咩嘢内容？我唔理佢啦。跟住我一去，啲人好振奋啊嘛，跟住个局长俾个咪我啦嘛，我讲下，佢攞翻我个咪，啊，郁文掟唔好掟嘢咩？咁我攞咗个咪，屌你，我唔使咪嘅，继续讲，系咪？唔系即系而家冇任何一个政党你。意图去骑劫呢个运动，你叫人走冇人走嘅，系咪？所以因为呢、這个而家啲参与嘅民众或者啲学生系好聪明嘅，好简单。喂，啲其他啲市民自动自觉咁送啲物资嚟嘅，大佬每一度都堆到好似山咁啊，水啊，乜嘢都有，饼干啊、面包啊、有饭盒啊，乜都有，系咪？你睇到呢个场面，你觉得好感动嘅。仲有你睇到嘅人，大部分都系年青人。你去金鐘睇下，屌邊有我哋啲咁嘅年紀嘅，數得出嘅，大部分都係青年學生。嗱、這個咧就有得救。我想講一句説話好簡單，今日我喺現場度喺旺角我都講嘅，我話我哋今年六十歲、六十幾歲，我同你共產黨佢係即係交手手幾廿年，我同你再鬥落去，最多鬥多十年我都瓜老襯。但係呢一班學生可以同你鬥幾十年，係咪？你得罪呢班人。令到呢一班人去積極參與呢個運動，你話成個即係香港未來嘅政治生態改變有幾大呢？冇人服你嘅，啱唔啱？你之前仲有一班民主回歸派喺個政治上面成為主流，係咪？咁都會要對你共產黨恨鐵不成鋼，提出咩體制內改革？喂，而家呢一班後生仔，佢同你講條鐵咩？係咪體制內改革？係咪？你冇搞我，我係香港人，係咪？呢、這個已經好清楚嘅。即係呢個政府已經好難管治落去，而家最低消費呢一個運動，最低消費就係梁振英下台。休息一陣。 今天的香港是屬於年輕人的。 阿科，響應今日9月22日在呢個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的學生罷課，咁而家據說咧都有萬幾人喺度參加嘅，咁就我哋希望可以持續落去，同埋多啲人可以參加，咁做成一個即係波瀾壯闊嘅學生運動。香港人特別啲學生，自己香港自己救，佢哋可以宣示佢嘅立場，同埋甚至乎抗爭，係咪？即係你香港有冇得救？呢個政改有冇得轉圜餘地？完全係睇香港人自己。上虚假的诺言，终于信念，逐个将它一一的撕开。今晚夜场面就梗系好混乱啦，但而家有啲群众就试图冲去呢个政府总部嗰边嘅。警方咧就拦咗啲防线喺度，但我哋呢度救人多咧就可以做后门嘅，所以大家咧尽量唔需要起哄嘅。前边咧我哋有人睇住咩事？ 唔系呢度唔系后门，啊呢度都系一个阵。 O K， 呢度都 呢条路唔可以失手， 即系呢条路大家唔可以散嘅。O K， 尽量喺度，可以忍耐得几耐就几耐。咁我哋大家互相隔离，左右要互相照顾。O K， 有啲年纪大啲嗰啲，大家帮下眼睇住，好嘛？我哋睇到而家就后生仔比较多嘅，咁啊稳阵啲。O K。咁如果隔離左右有啲年長啲嘅，大家幫手睇住，盡量喺呢度好冇？ 嗱，禮拜六咧，我哋已經出 post 嘅啦，就話喺抗大運動佔領街頭。 Oh!